《列王纪上》第四章。撒罗满王作王，统治全以色列。以下是他所有的官吏：扎多克的儿子阿扎里亚做大司祭，史沙的两个儿子厄里和勒夫和阿西亚做书记，阿西路德的儿子约沙法特做御史，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统帅军队，纳唐的儿子阿扎里亚为太守之长，纳唐的儿子扎布德为君王的朋友，阿西沙尔为家宰，阿贝达的儿子阿多尼兰管理苦役。撒罗满另立了12个太守管理全以色列，供应君王和王室的食粮，一年之中每人供应一个月。他们的名字如下：胡尔的儿子管理厄弗拉因山地，德科尔的儿子管理马卡兹、沙尔宾、贝特舍莫市、阿亚龙及贝特哈南；赫瑟德的儿子管理阿鲁波特、索科及赫斐尔全境；阿比纳达布的儿子管理多尔全境，他娶了撒罗满的女儿塔法特为妻；阿西路德的儿子巴阿纳管理塔纳克、莫基多直到约克莫罕外，以及位于伊茨勒尔下边的全贝特商，从贝特商直到靠近扎尔堂的阿贝尔莫和拉；格贝尔的儿子管理拉摩特基勒阿德和在基勒阿德地的莫纳协的儿子雅伊尔的乡村，在巴商阿尔戈布地所有的60座设有城墙和铜栓的大城市也归他管理。伊多的儿子阿西纳达布管理马哈纳因，阿西马兹管理纳斐塔里，他也娶了撒罗满的女儿巴瑟马特为妻。胡瑟的儿子巴阿纳管理阿协尔和泽布隆，帕鲁雅的儿子约沙法特管理伊撒加尔，厄拉的儿子史米管理本雅明，乌里的儿子格贝尔管理加德及昔日属阿摩黎王席红和巴山王敖格的地区，犹大地区另派太守管理。当时犹大和以色列人数像海边的沙粒那么多，他们有吃有喝，非常快乐。